第二节翻嚟，其实咧第一节咧，我哋就想讲茶车台，茶车系咩回事？咁之前咧，我哥讲过用叉车，几多钱？呢次我直头讲个操作，就系兵仔同海关嘅关 系。系 系啦，因为兵仔就系监视，即系我嘅理解啊，就系监视嘅佢嘅啫。 系我理解都系咁。 吓，去到边度？ 咁唔系监视佢，咁走落嚟做乜嘢？ 系啊，其实冇所谓，要搬运工咪得咯。 系啊，搬嘢又唔系佢。 咩都唔系佢，搬运都唔使佢，点解要喺个茶车台有三班人？ 系 啊，我其实都唔系好明嘅。咁诶，讲下茶车台啦，因为我嘅理解啊，我嘅认知咧就系、是、永远咧海关有一科二科， 系 吓，咁啊跟住咧就系、是、仲有突击嘅。咁、另外仲有久不久咧，就有啲海关咧就唔系当地嘅海关， 系啊，抵系啊嚟噶，抵到嚟嘅， 抵到嚟嘅。其实呢个方法咧就唔系对海关系咁，逢系大陆扫黄啊，或者 公安啊， 公安啊，系 啊，所有我哋唔讲呢啲先，讲咗个海关先。咁、海关就一科二科，咁有啲人咧买关啦，我哋叫买关啦，你只可以买一科嘅啫，不能够两科买。因为两科买呢买唔到的。佢明知你係俾开钱一科嘅。咁佢就只係收你呢一科钱。咁呢就上班时间你只可以一科上班嘅时候你 先。先过得係。 一就二科。 係。 衰突击係另外一件事嚟㗎。係。咁衰突击咁一架你都知啦，突然间有个电单车冲出嚟明示都冇㗎，係咪先。 係 呀。冲嚟攞黄波蓝波嚟一攞咗佢就走㗎啦。 係呀，收咗两架车咁就走咗㗎啦。 就咁就你攞个埋茶桌袋。其实就衰突击。一科二科，即系我知道嘅，就永远冇竞争嘅。 系 点为之冇竞争咧？海关不能竞争，即系收钱不能竞争。 嗯， 你揾到呢个人就系，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，实有办法收到你钱，又实都有办法可以正常理论可以放到你走嘅。 系 系啦，咁啊因为收钱啊嘛。 系 咁好啦，我哋以前都见到啦，好似锦姐啊呢啲吓，呢啲大报关员啦、啊，识人咁多。 嗯， 一出事。打个电话俾佢，佢有人嚟。但系学你话头喺个茶车台咧，其实海关里面啦，系嘛？唔知点解好多蛇仔都喺嗰度，好似知道你收咗黄宝蓝宝，即刻喂，屌我同你搞啊，几多钱几多钱？咁咧，我嘅认知啦，我嘅认识啊，因为我濑过好多单嘢，即系揸车唔知点解，都唔知我冇心走，唯一单系真系输嘅就公仔输嘅啫。咁我就话。不能够嗰件事系人你都揾，跟住格价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唔可以四围揾人噶。你唯有系揾一个，佢话搞唔掂，你先揾第二个嘅啫。同埋你基本上咧，做中港司机咧，好多人咧，佢都识得嘅。即系就算佢唔识都好啦，佢老细都识嘅。即系行中港呢条线，佢一定识得有人可以帮你喺海关度搞到。即系好似你先头讲嗰个阿姐咁吓。我同你查一查今日边个上班啊？跟住佢问到边个上班，得啦，我帮你搞，我打电话入去，直接打电话搵科长，打入去入边，佢查车嗰度啊，直接打电话俾佢帮你搞。但系你唔好谂住唔会发生嘅就系点样咧？佢话同你 OK 咗都好啦，三个钟头后，佢唔会话倾掂多数即刻放你走嘅，一定摆翻你咁上下。跟住佢又会出嚟嘅，即系科长啊嗰啲啦吓，或者队长啊咁啊，一定会出嚟同你再睇下、望下、踢下，总唔知就啲伤又 好似好严谨咁。 系啦，跟住 啊，即系话将，其实我哋再复查咗噶啦，啊，原来冇问题。 系啦，平时就关仔查嘅啫，关员查嘅啫。但系当你全部搞掂晒啦，就科长出嚟睇啦。 系啦，因为到尾系佢签名。 系最嬲咩？佢签名啊嘛。 佢签名，所以佢出嚟睇。咁佢签名。就佢负责，其他嗰啲人都唔会出声。 系啊，同埋你个其他关仔嗰啲唔肯跟佢揾食嘅啫嘛。 系啊， 佢签咗名，掟翻俾个关仔，关仔咪签名。啊，边个负责查嘅？啊 ，A 军负责查嘅，你咪签翻 A 军落去咯。科长都签咗，你搞乜嘢啊？你想点啊？ 所以有啲人成日问我：，喂，我喺边度揾到呢啲人啊？我真系出咗事喎、啊！吓、啊，点去揾呢啲人？自然有人揾你噶啦。咁好啦，就唔揾你。有啲人咧就。我见过啦，真系衰戆居。有啲货主打大单都系衰戆居，打大单入口，可能真系衰咗啦。因为呢啲你都知啦，打单嘅嘢。 佢有班人咧，好叻嘅，佢又唔知边度搵到合同嘅喎。 揾到嘢嘅，即系揾到间公司去接你呢批货嘅。其实就唔关嗰间公司事。 系，人哋本身系进出口公司，佢本身有呢啲人 进出入。系，冇错，进出口公司系。咁啊，咁佢入咗嚟之后咧，就其实就唔关嗰间公司事嘅。 佢买同佢买单啫嘛。 吓，同佢买单系啊，你又唔知车出去边度卸货嘅喎。 系啊， 系咁啫嘛。好似我哋咁，试过噶啦，打完单。过咗关先话俾你听，阿司机你八卦岭啦，唉八卦岭写啦，边度边度啦，吓搵边个啦，系咁嘅啫。 即系咧打大单嘅意思系一般贸易，咁入口要打税嘅，即系入口要打税，咁你要买份单，咁嗰份单咧本身好多进出口公司已经申请咗呢啲打大单，即系一般贸易嘅合同。咁其实我同你买嗰个合同。然后咧就用你公司名义入口嘅啫，使乜同我报关？其实嗰批货同呢间公司一啲关 系 都冇。 系啊，呢啲就系点样讲啊？点样搵钱？就系因为唔自由啊嘛，贸易，贸易唔自由咪咁咯。如果贸易自由嘅，任何一间公司都可以进出口噶。 系啊， 啊，佢就系唔得自由，所以先有打大单，又出咗一啲咁嘅公司啊，可以揸住合同啊，有你入边嗰啲嘢，譬如我啊专入塑胶粒嘅 ABS 啊。啊！有咩塑胶粒嘅？我呢啲打大单，我有啊！我有呢个合同，我呢间贸易公司，咁我咪出份单俾你上咯。但系卖俾边个？可能我卖去广州，咁你咪出去广州咯。 系啊，啊，其实就唔得噶，其实系唔得嘅，因为你用佢嗰份合同，应该佢就系收嗰个嚟嘅。但系从来都系你过到去先话俾你听，你喺边度卸货。其实就系你过咗关先咯。 系啊，即系佢全部啲嘢，佢啲手续搞唔晒啦。咁啊。佢卖嗰个份额啊，譬如佢一万吨嘅，咁今日入咗一百吨去边度咁样啊，咁佢自己攞嚟卖啊，成日各样嘢就全唔关事。 即系我哥讲嘅，我份合同系报清咗我有权或者我嘅有资料嘅，我入到一万吨。咁你嚟销合同啦，你同我买咗哦，嗰、那个配额又好，嗰、那个份额又好啦，系两千吨嘅，咁我呢度咪扣咯。合同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扣， 是啊， 是啦，跟住你说做完了，他又要重新再做一份合同的，那么我就很多现在的报关公司进出去是大量各类型的合同都有， 是 噏得出都有，但是都经常出事，因为呢其实你我买单，你说那些货是啫，其实是不是都不知道， 是啊，没看的，买单的嘛，我需要你这样东西的单，咁我跟住又唔知入咗啲乜嘢，其实嗰啲公司好把爆噶，有咩事佢就搞得掂噶，唔系佢冇得喺嗰行生存噶。 即系佢嗰间公司，即系我识啦，我识有两间嘅。当年啦，即系讲紧系2006年咧，广东省咧嘅进出口公司，叫做土出啊，土产进出口公司， 土产， 即系土出，我哋叫土出啊，咁啊两个字嘅啫，土啊。土产，佢哋本身喺肇庆分公司或者深圳分公司，佢哋嗰阵时当时已经上咗市咧，系值5亿嘅，即系2006年。 哦， 用佢份合同，佢哋做埋退税， 系 佢用美金结算，同你买呢份单，佢就会同你结算，跟住咧，因为佢有我出产到外汇，咁咧就会喺好多嘅税率方面咧回翻钱俾佢嘅。咁通常回返三点，譬如你进口係10,000元，咁佢就有30元。如果你批货係有300元，咁呢就300万，咁就三点，咁就即係90,000。咁90,000元就係回返俾佢。第二，佢哋定嗰个美金啊，因为佢哋全部嗰份嘢唔用人民币结算。嗰份合同呢用美金结算。佢个美金呢係定死咗一个兑回嗰、那个 系嗰、那个价钱， 嗰、那个价钱好啦。嗰轮如果美金跌咗，或者升咗，佢就睇个汇率啦。即系佢定死咗个汇率啦。 系，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同联系汇率，我哋有浮动价钱嘅，譬如好似1到7.785咁，又话到上限，跟住要注资，佢哋冇。譬如我定咗出嚟系1:1，咪咁咯。咁好啦。如果突然间嗰阵时美金跌咗，实际跌咗，佢真系唔系收美金噶嘛？ 系， 咁佢就要兑翻啲美金嚟嚟填嗰条数，咁佢就赚咗呢个 差价， 差价好赚钱嘅。 系， 咁但系嗰本合同咧，系咪嗰啲嘢咧，就另外一个问题啦。如果嗱，即系咁样讲啦，即系我你又做车啦，我真系接触过。 如果根本上你上嗰样系同类咁上下嘅嘢，而根本上嘅合同系冇嘅，佢都叫你上，因为佢搞得掂。 系啊， 佢收你嘅钱就唔系合同应该嗰个关税同埋嗰个增值税嘅钱，而系佢有办法令到你嗰批嘢卡掂，咁就额外收钱。 哦，哇！佢嗰啲公司揸住佢嗰啲合同，嗰只嗰有咗十本合。八本合同啊，咁啊上咁多款嘢，咁佢就可以啊，即系赚大钱噶、哦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其实咧，譬如好似土出咁咧，全中国都有嘅，或者农业进出口公司啦，有都有啦，系嘛吓。咁、总之佢好多嘢都有嘅，都系出口进出口公司，但系唔同产品啦，你睇你啱唔啱？我嗰阵时咧就喺2008年，就喺肇庆。咁舊公司結束咗一年，2007年年尾結束，咁啊開始學人就上課啦，即係走私啦。咁啊識到呢班買賣，即係倒賣合同啊，做呢單。咁咧我就經阿周老二就接咗兩單嘢做。咁啊兩單嘢做咧就都係咁樣。咁咧就實際收運費咧就係咪所有嘅增值税同埋嗰個叫做。关税啦，连埋剩咧，我哋表面上咧就系即系我代个货主啊70,000多，但其实就唔系嗰样嘢嚟嘅。咁啊台底仲另外俾咗50,000多，就系为咗本合同嘅啫，即系就系为咗搞掂，就系搞得掂啊。咁其实嗰啲嘢咧根本上咧就系系农产品嚟嘅，啊土出当然系农产品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咧就系佢有办法。报到个商品编码，而海关查完之后都放你走。咁呢啲就唔系单单过，即系我嗰阵时识得佢哋佢嘅经理同我讲啦，呢啲唔系单单过，系嗰班人本身同佢系合作形式。我收你一个钱，我长期你呢班咁嘅海关查烟贩啊，乜都搞掂啦。总之嚟到你都睇唔到，帮佢搞掂。咁喺高腰港，嗰阵时系高腰港啦。肇庆马房港走船嘅，咁咧如果落到嚟咧，佢就另外咧喺如果系走车嘅，经深圳黄冈咧，佢就另外有班人帮佢做，咁啊三班人。 哇，其实真系大集团嚟噶。 系啊，大集团，当然、 大茶饭啊，梗系自然要大集团啦、 因为我亦都咁样讲，迟啲我都会讲，我曾经上废料，废电池，我就系因为上废电池。咁我要行街行咗一年啦，因为真系搞唔掂，原来即系废电池，我八只柜，想马房港拆，谂住哎呀，我识得人啦，因为当时即系退休啦，而家吓香港嗰阵时外经委、肇庆海军都系佢哋嗰班人介绍我识 的， 咁又介绍另外一间进出口公司，咁间进出口公司其实就系外经委。主任，有份嘅，咁啊成班人咧就专入废料，其实同佢哋呢啲咁嘅所谓嘅公司啊，所有嘅合同都喺佢哋手上，搵好多钱，但系我都话啦，要衰起上嚟有突击嘅， 第二道嚟咯， 系啦，第二道嚟查，一查就爆咗、 全部瓜晒， 咁啊全部瓜晒，咁而直接同我直接对头嗰个人判咗3年。佢一拉，咁我就要走佬啦。咁我就消失咗喺大半年，即系要行开行埋咧，都唔知。所以咧就我哋由查车引申到，佢哋嗰个实际操作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咁样，只系有一班人收钱，不能有两班。佢哋嘅集团都系嘅，永远都系佢一条线，就唔会有第二条线。唯一怕麻烦嘅。就是突击，需突击的话，因为那班人不是当地的人，而是在外来的人。 是啊，即是譬如这样，九龙海关都很大的嘛。 是。 九龙海关就是主要就是管深圳啊，咁啊吓，深圳嗰啲。 惠州啦，惠州都算啦，淡水港。 惠州边系九龙噶？嗰啲冚唪唥黄埔关嚟。 啊，黄埔关。 系。惠州、东莞全部黄埔关嚟嘅，上去一跟住就广州噶啦。咁你就。佢哋嗰啲人都唔识你嘅，冇面俾嘅，同埋佢嗌得你落嚟咧，你就系要做嘢，仲要做到嘢噶，明明识都冇办法噶。 啊、你要做到嘢俾人睇，咁我嗌你落嚟做乜嘢？同埋带队啊，有个带队咁啊，即系个好高级嘅同佢哋嚟噶嘛。咁我哋嚟，佢嚟嘅时候咧，咁啊一定会通知你。我哋喂，我嚟皇岗大口岸啊，突击队嚟啊，咁你咪嚟咯。咁你下低大口岸嗰啲，我唔理你关长好、科长好、咩科都好，咁你冇得唔俾人嚟噶嘛。咁嗰日就全部濑晒嘢，都唔关你事噶啦。 系 啊， 你唯有好彩嘅啫。嗱，你过通道冇事。我哋就唔会出嚟截你嘅，即系嗰啲查车台嗰啲就唔会揸部电单车出嚟截你嘅，啊，你嗰啲单咧就唔会着电，又唔会响电脑嘅， 唔会中 嘅。咁我哋做当地嘅住喺度嘅海关咧就做晒嘢噶啦，但系突击嚟到拉你就你唔好彩啦，佢亦都帮你唔到，亦都唔敢帮你啦。 啊，冇错，我哋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